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香港作家刘以畅的小说《对岛》。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黔州杂诗》。 《对岛》也是刘以畅的代表作之一。《对岛》写一个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在梦幻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街头，带着各自的见闻和感受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四五十年前香港的街景和人心。文中多次提到了马票，香港有很多人有赌赛马的习惯，马票就是赌马的一种彩票。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对岛》。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照相馆隔壁是玩具店，玩具店隔壁是眼镜店，眼镜店隔壁是金铺，金铺隔壁是酒楼，酒楼隔壁是士多，士多隔壁是新潮服装店。亚杏走进新潮服装店，看到一些式样古怪的新潮服装，有一件衣服上印着两颗心，有一套衣服印着太多的 I love you。 亚杏对这套印着 I love you 的衣服最感兴趣，他想阿妈不识英文，买回去阿妈一定不会责怪的，这套衣服穿在身上说不定会引诱不相识的男人与我讲话。截止目前为止，她还没有一个男朋友。当她走出那家新潮服装店时，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说是高兴倒也有点像惆怅。新潮服装店隔壁是石油气公司，石油气公司隔壁是金铺，金铺隔壁是金铺，金铺隔壁仍是金铺。站在金铺的橱窗前，望眼双喜字，幻想自己结婚时的情景。那是一家港九最大的酒楼，可以摆200多席，墙上挂着大双喜的金字帐，前边是一只红木长鸡，鸡上有一对龙凤花烛，烛的火舌不断往上舔。他与新郎坐在鸡前的大圆桌边，新郎很英俊，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邓光荣，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有点像阿伦狄龙。凌乱的脚步声使他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一个长发青年飞步而来，撞了他一下，他的身子失去平衡，只差没有跌倒。一时的气氛使他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语，这是一句礼俗的咒骂，出口时那青年已无影无踪。临近起了一阵骚乱，一若平静的湖面忽然被人投了一块大石，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见到警察心情不免有点惊悸。警察将脚步搬得像旋转中的车轮，手里有枪。当警察从他面前擦过时，他的愤怒骤然变成了惶悚，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睛里充满惊诧神情。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这么一句，有人打劫金铺。惶悚加上震惊是心跳停了一拍，然后心跳加速，咚咚咚咚，像一只握成拳头的手在他的内脏乱击。周围的人都很慌张，亚杏也很慌张。亚杏有点手足无措，理智暂时失去应有的清醒，感到麻痹，想离开这出了事的现场，两条大腿却不肯依照他的意志行动。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两个男人站在距离他不过3尺的地方大声谈话。真大胆，只有一个人，一把西瓜刀和一块大石头，用西瓜刀朝金铺店员晃了晃，用石头打破市柜。就这样抢走了几万块钱的首饰。几万块钱，有人亲眼看见的，那劫匪只抢钻石与翡翠。真大胆， 只要有胆量，不必盼望中马票。亚杏转过脸去一看，两个男子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上面用山楂加了许多马票，他是一个贩售马票的人。 淳于白继续朝前走，人行道上有太多的行人，旺角的街边总会有太多的行人。有一个冒失鬼犹如舞龙灯般在人堆中乱挤，踩痛了一个女人的脚，女人惊叫，她却用手掌掩着嘴巴偷笑。站在一家眼镜店门前，将那些古老的眼镜架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几年前我是不戴眼镜的，他想，现在不但看电影要戴眼镜，阅读书报时还要戴老花镜。他的思路被两个人的谈话声打断，那是两个中年男子，一个胖一个瘦，胖子神色紧张，说话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柜员。你知道不知道？什么？那边有一家金铺被匪徒打劫。有没有捉到匪徒？匪徒抢了一批首饰从人堆里逃走了。金铺损失了多少？据说损失了几万块钱首饰。那有人受伤吗？好像没有。唉，香港的治安实在太坏了。胖子长叹一声，瘦子也长叹一声。胖子说再会，瘦子也说再会。胖子朝南走去，瘦子朝北走去。淳于白朝前走去，看到一只黑狗，这只黑狗胖得像猪，摇摇摆摆走过来，走到巴士站旁边，翘起一条腿，将尿排在银色栏杆上。一个妇人的皮鞋被尿淋到了，板着脸孔厉声赶他走。淳于白目击这一幕，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他想起一只名叫玛丽的狮子狗与一只名叫来信的狮子狗。当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家里养过一对狮子狗。后来玛丽死了，来信也死了，他的家里却有了五只狮子狗。他离开上海时，五只狮子狗还围在他身边狂吠乱叫。他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前，经济的心情消失后，亚杏迈开脚步朝前走去，望望那一堆围坐一团的人群，望望人群中间那根有如雨伞般的马票杆。马票在风中飘啊飘的，那贩售马票的中年男人仍在讲述他目击抢劫金铺的情形。他的声音很大，没有人向他购买马票。亚信想，中了马票之后买三层新楼，两层在旺角区，一层在港岛的半山区。我与阿妈住在港岛，旺角的两层交给阿爸收租。亚信的父亲是个莫名其妙的人，中午出街总要到深夜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外边做什么，连亚杏与他的母亲也不知道。走到那家被劫的金铺门前，亚杏站定，许多人站在那里观看。金铺的铁闸拉下一半，亚杏看不到里边的情形，索性蹲下身子，虽然看到几条大腿在移动，却不知道那些人在里边做什么。警察走来维持秩序，不许闲观的人接近被劫的金铺。闲观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七嘴八舌，每一个人都将嗓子提得很高，企图凭借声调去压服别人。在他前面是一对年轻男女，男的用左臂围住女的肩膀，女的用右手臂圈住男的腰部。有一天我有了男朋友，也要用这种姿态在街边或者公园或郊外行走，他想。唉，到什么地方去找男朋友？我为什么交不到男朋友？楼下士多的伙计亚才常常对我笑，可是我不喜欢他。他的牙齿凹凹凸凸，长长短短，很难看。他有一只酒糟鼻，很难看。他的太阳穴有一块斑痕，很难看。我要找的男朋友必须像电影小生那样英俊。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淳于白发现额角的皱纹加深了，头上的白发增加了。那是一家服装店，橱窗的一边以狭长的镜子为装饰。淳于白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想起年轻时的事情。 好了，刘以畅的小说《对倒》我们欣赏完了。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联邮票，作为小说题目暗示了男女主人公在时空上的颠倒关系。2000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刘以畅在小说中进行的文学实验及其对时空的操控能力是令人敬佩的。